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的话题呢，叫做你曾经因为别人的遭遇而流泪过吗？很走心的一个话题。第一首歌来自小五的说一句我不走了。 话题聊的这个遭遇呢，有可能是难过的，有可能是让人开心的，总之就是别人的故事感触到了你，让你为之流泪。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这个朋友他叫做庆余年年，他说作为一个医生，走在路上呢，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都会有一种心酸想哭的感觉，每一辆救护车上都载着一段沉重的故事，希望世人呢都能够平安喜乐。 作为医生经常看到这些生死啊，所以会比我们普通人更有感触一些。故事的小黄花 Bling 他说呢，我高中同学上课突然脑出血，距离高考还有5个月，等他手术醒来呢，说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男朋友的名字，下一句就是告诉他分手吧，我不想连累他。可男生依然守在医院门口陪女孩子做复健，现在大学毕业了，他们很好，祝他们幸福。好温暖的一个故事啊，就像电影情节一样出现在了现实的世界里。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永邦的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很好听的一首情歌。 就算付出了生命，我甘心为了你。 啊，这个朋友他分享，他说是最近看《爸爸去哪儿》，我也看了，特别喜欢安吉还有阿拉蕾。 嗯， 他叫做木子五扎，他说《爸爸去哪儿》里，当董力呢被困在树里，阿拉蕾救不了他的时候，那一句“我爸爸怎么办？永远都是一棵树了。”然后呢，便忍不住失声痛哭。两个人手指间轻轻一碰的瞬间，我感动了。哦，原来这位听众他看到这样的画面哭了， 就像生离死别一样。 哦，情感中人，太感性了你，我笑了那个时候。 萱草太冷血。 拥有最动人的眼神，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我的爱绝对是永恒，做什么都爱上了一个人。 来，我扶着你走。他说呢，在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时候，当看到猪头追逐着出租车喊燕子，没有你我要怎么办，快回来，最后跪倒在路上。 嗯， 深爱了那么久的人，期盼了那么久的人，突然有一天说要离开你了，真的觉得好无力啊。 分享爱的命运，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滴。你是我最深动人的眼神，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我是你最深爱的。 迷迷和糊糊的生活，他说是今天的热门呀，说一个老爷爷骗女儿说出来打工，其实是拾荒度日，就为了自己女儿能和公公婆婆和睦相处，泪目了，可怜天下父母心。 嗯 嗯，这个报道我也看到了，就是这个老爷爷他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结果呢这个女儿嫁人了，这个在婆婆家呢受到白眼啊冷漠之类的，然后她为了女儿不受委屈自己搬出来，然后吃剩菜。 哦，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累赘了，对于女儿来说。 对，其实怎么说呢，说女儿做的不好吧，但其实女儿教育程度不高，也就是穷怕了，所以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希望有个福利院啊什么的能够收容这个老爷爷，让他度过余生。 嗯，等你茁壮成长可以自己飞的时候，我就要离开你了。大伟子他说呢，那非泰国公益广告莫属了。 就 每次都被温暖到， 就故事情节特别饱满，然后特别感动到。 嗯， 爱上了一个人。 三首歌来自曹格的《爷爷》，唱给爷爷的一首歌。其实这次的话题里很多关于亲情的话题。 在熟悉的路上，哼着你爱的那首歌，初疼你是凄怆，怀念家乡，全家福的旧相框，你 爱撸铁的薛花花，他说呢，高三那年，最好的朋友家里出现了变故，他妈妈留了张字条，从此杳无音信。他爸爸同一年车祸，后来重病，双腿不能太用力。本来家庭条件就很一般，家里一系列突发的状况和即将高考的压力，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那天他在教室抱着我哭，说我的天都塌了。我也跟着哭，我说你还有我呀，现在我们大学毕业，一切都越来越好了。 再是考生，说故事捉迷藏爱的失望，分出却没人原谅。 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先生，他姓曲，他说呢，第一个想到的是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还记得高中坐在最后一排哭得稀里哗啦的，卫生纸擦的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 啊，忠犬八公其实讲的是一个狗的故事，狗和它主人。有一天呢，主人去世了，狗就很难过嘛。 今年端午节去日本，然后真的看到那个忠犬八公的雕像在街边立着， 啊， 还跟它合了一个影。 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只狗。 唐肉肉他说呢，我的一个患者是孤寡老人，两三个月就来住一次院。我最后一次见他是检查出来结核，科里不能再抽他入院了。剩下的午后呢，30多度的天气，他一个人走在马路上，他当时的背影在我脑海里回荡了好久， 感觉好落寞呀，形单影只，形影相吊。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高健的《爸爸》。 狗窝呀，我喊我那里不开。 你是猪？ 我不是猪啊，谁怕你呀？我跟爸爸讲，你打我。 小老鼠上灯台，空吃油下不来。 暑假还记得他带我公园玩耍，何时间成大旋转木马，盼我快高长大，日子怎么差都想尽办法找来个小飞侠，叮当的伟大没他伟大的天都容不下，直到17、18我还挣扎着那。 这个朋友他说呢，外婆出了车祸去世了，所有事情都结束后，外公独自回到房间，拿起他们的合照，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哭得跟孩子一样，我在门口也哭了起来。 直到快乘搭飞机刹那，他只想拥抱一下，耳边一句话，世界很大，必须懂得真假，随着离开他，放眼天下，跟他有了时差，这社会步伐抛下了他，有他背后想法，为了这一头家，他不曾害怕换来白发，多想再让他背着回家。 其实大人们有的时候不轻易的表露这个喜怒，只是因为习惯了一定要在外面装作很强硬的样子给孩子们看，但是其实他们心里很脆弱的， 其实都像孩子一样。 管别人怎么开价，都买不到我们这幅画，从没想到他飞来参加。 大春子就是我，他说呢，一段对话，哥 NBA 不属于我们了，然后呢我笑了，或者早就不属于了， 只是呢，这一刻我却非常的想问他，弟弟啊，如果你不走的话，我们现在能不能成为下一代的乔丹和皮蓬呢？哪怕你是乔丹也可以。这是一个麦迪和卡特的故事。 哦，可能关注 NBA 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个桥段啊，就麦迪和卡特他们两个曾经在猛龙队是队友的，当时也是卡特是乔丹的接班人嘛，麦迪打小前锋，就像皮蓬一样，也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后来麦迪出走了，可能这一段组合的传奇也就只能在想象中了。王旭他说呢，奶奶曾经给我讲起，说呢，她像我这么大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别人的媳妇儿，婆婆还是个后妈，恶毒，老是欺负奶奶，还说那一辈人都啃树皮没有饭吃，觉得他们当初很不容易，很心疼。 嗯， 就从旧社会里来的人嘛，可能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 晴天端他说呢，高三那年在外地艺考，那会儿正是禽流感流行的时候，同学告诉我他得了禽流感，并且已经被隔离了。我半夜都睡不着，又怕影响到其他艺考的同学，就坐在楼梯间哭。那个时候呢，禽流感死亡率很高的，后来才知道被同学恶作剧了，但是呢也庆幸是假的。 我觉得这个朋友好可爱啊，就特别容易相信别人。 嗯， 挺好的，我觉得善良的人总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吧，总会遇到好的事发生。 一路晚霞和藏着好娃娃，能不能用不到家背贴着他，流汗了帮他擦，管别人怎么开价都买不到我们这幅画，怎么能够再让他背着回家，看太阳西下，越过这一段篱笆，晚霞和藏着好娃娃，能不能用不到家背贴着他，流汗了帮他擦，管别人怎么开价都买不到我们这幅画。哦，他是我爸爸，我才伟大。 下一首歌来自江美琪的《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我们最后的定位，疏离的让自己都好像流泪。朋友的朋友，我们最后的关联，隐藏好的伤悲，不想被你感觉。听见你名字还有心。 这个朋友呢，他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叫零度的 Hug。 他说呢，很多次都是从酷音乐调频里听别人分享的故事而流泪的。 嗯， 相信这一期的话应该有很多故事会让你流泪吧。 还有个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感觉和我当年很像。他说零八年的时候汶川地震，看新闻都看哭了，有很多非常感动的事儿发生。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刷微博看到一些社会上不公平的事儿啊，或者新闻天灾人祸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哭。 我觉得就是在那种非常危难的天灾啊，或者不可抗力的情况下，虽然也会出现很多很丑陋的人性的表达吧，但也会有很多让你在那一瞬间爆发出的那种人文关怀，会让你觉得特别受感动。 想被你感觉。人总会难免那回忆跟现实敷衍，因为人生对自己残忍了一点。实现。 那我们现在在听的这首歌是朋友的朋友嘛，就说的应该是前任，然后以前曾经美好相爱的记忆的。这个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么一件关于他的爱情记忆吧。 嗯， 他叫做 AT 彩绘的生活，他说我最爱的陪我最久的前女友三天以后要结婚了，我还是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呢，现在他已经成了别人了，不属于我的别人。说到了他的请柬，想去看一看他一生中最美的样子，可是呢我没有勇气。 嗯， 已经变成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某个陌生人的爱人了。 隐藏好的伤悲，不想被你感觉。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Aline 的《现在我很幸福》， 希望每个人都很幸福吧，从今以后再也不受伤。 他的手掌有种粗糙的体贴，他在我需要时候出现身边，被你伤的那些崩溃眼泪，多亏他无私的奉陪。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 糖不甜，他让的第一次看滚蛋吧肿瘤君，后半场基本是哭着看完的。生命的脆弱让人乏力而伤感，熊顿用微笑面对一切，无论是面对爱情的背叛，还是工作的不顺，甚至是死亡，他都能笑着面对。他那么笑着把痛苦笑成一首歌，歌词和旋律是轻松的、明快的，甚至是二逼的，但你并不会真正的愉快起来，反倒是越听越悲伤。 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不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又是善良又是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 V Now 他说呢，前男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呢，他给我看有一个暗恋他的女生给他寄的日记本和信，我一个人边看边哭，他的那份爱让我特别感动。只是呢，他比我晚了一点遇见他，现在呢，我和他也分开了，希望他们都过得好。 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想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 就是被别人爱自己男友的爱感动到了， 这一定是超级感动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孩应该也很善良， 可能你的男友就从此跟你分手，跟那个女孩在一起了。 不要这样。还有朋友他说呢，考研失利，三年的爱情不了了之，父亲也去了另一个世界，短短的几个月里，一件一件的事儿发生。都说上帝会眷顾努力的人，只希望顶着痛苦正在备战二次考研的你，真的能被眷顾一次，就一次。超加油。可能是身边一个朋友的经历吧。 分享最后一条留言了，他叫我老公是酷号呀，他说稍微感动点的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希望每个人都会被世界温柔以待。 嗯，对啊，希望每个人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的相待， 希望大家能够心存善意，然后充满爱心，然后对这个世界好一点，可能这个世界呢也会对你温柔一点， 对，这个世界就变得更美好了。 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不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又是善良又是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 嘿、hey, 你好，我是你的朋友莫大人。下面呢我要宣布一件事儿，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里我们有一次见面的机会，没错，就在你的城市。莫大人全国畅聊会将在10月24号从北京开始，途经17座城市，沿途走过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太原、西安、郑州、武汉、南京、杭州、上海、东莞、广州、深圳、重庆、四川。作为莫大人自己，我把它当作一次音乐朝圣之旅。这些年在做电台之余，我创作了很多音乐作品，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跟懂的人分享，也是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开始一种全新的姿态上路。当然莫大人的节目依然会继续，只是多了一个歌手的身份，也算是圆自己一个青春时候的梦想吧，不想等到老了后悔。做了这么久耳朵里的朋友，咱们是时候见一面了，一起见证我们的梦想，你会来吗？这次巡演的主题叫做温暖你的全世界，希望把一如既往的感觉带到你身边，送到你面前，带着温度的那个熟悉的莫大人。地球不爆炸我们就不散， 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 怎样才能和莫大人见面呢？大家可以在文案的最下方找到阅读原文，点开这个链接就可以购买你想要去看那场演出的门票，门票不多，想要和莫大人一起见证奇迹的朋友大家要抓紧了。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或者微信的公众账号里找到莫大人，莫大人会在这两个平台发布这次巡演的购票信息的。感谢一直以来你对莫大人的支持，我们在你的城市不见不散。 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不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又是善良又是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很走心的一期话题吧，被别人的遭遇而流泪过的一些瞬间。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每期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还有微信的公众账号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找到莫大人和萱草，期待和你的互动。 嗯，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不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又是善良。